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68集。齐成第二个简要疗程，简要反应开始变成了隐性。之前不爱吃甜的人，现在却变得喜欢吃各类很甜的点心。失眠好了很多，但却变得容易犯困，话越来越少，有时候懒得说话，甚至跟迟迟涵重新玩起了敲墙游戏，同意敲一下，不同意敲两下，但是态度积极了很多，不爱说话却变得爱笑，以及粘人，做个饭脖子后面都会挂着人形犬的那种粘人，碰到不爱吃的菜就会用手点迟志涵的脖子，越不爱吃就越点。拿出了芹菜的迟志涵被戳得一直缩脖子。 你再乱动我拿油泼你，走开了，痒死了。 身后的那位叹了口气，两手直接搂住了他的腰。快接近四月底，天气已经开始转热，迟志涵怕热，做饭的时候只穿了薄薄的 T 恤，被齐成微凉的手搂住，激得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无奈转身对上齐成湿漉漉的眼。 你今天怎么啦？ 前几天也黏，但是今天这样恨不得跟着他去上厕所的黏法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拒绝齐成很难，拒绝恶意卖萌的齐成更难。被难色所困的迟志涵看到齐成的眼睛后，语气立刻就变得柔和。 不舒服？ 齐成皱着眉头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有种回退到过去和摄像头聊天的错觉。 心里不舒服。 齐成大概也意识到光靠摇头点头没办法说清楚现在的状况，低声嘀咕完就继续贴着迟志涵不愿意松手。迟志涵被吓得立刻拉起他手上的监测仪，数据都正常，他身上也干干爽爽，没出冷汗。 减药的原因吗？ 不是，就是闷。 齐成眉心仍然皱着，想了下又换了个形容词， 慌。 下午开始，他心里就一直隐隐发慌，眼皮开始跳，他从来没有这样过，现在这个阶段的简要疗程他从未经历过，想着应该也是反应的一部分，倒是没有太放在心上，只是心越来越慌，到最后只能贴着迟志涵才能稍稍安心一点。迟志涵垫脚亲了齐成一下。 赵医生下午有讲座，晚上打电话问问吧。心里不舒服，我们就不吃芹菜了。我早上在外面花园里摘了一些马兰头，清炒要不要？ 他本来摘了想弄成饺子馅儿的，现在只能拿出来哄齐成了，放在他紧握的脑袋点了两下。 红烧肉？ 脑袋又点了两下。 番茄笋干丝瓜汤？ 迟志涵继续报菜名，脑袋似乎歪了歪，继续又点了两下。迟志涵摘马兰头的时候，觉得身后的人形犬动了几下身体，似乎趴得不太舒服。 齐成，我是不是太矮了？ 人形犬齐成正在犯困，听到他的问题下意识点了点头，还很乖巧地嗯了一声，然后就被迟志涵气哼哼地转身恶狠狠地揪了一下耳朵。齐成心里仍然很慌，但是眉心还是慢慢松开了一些。迟志涵在很努力地帮他转移注意力。和迟志涵在一起之后，心里满满胀胀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强烈到让他觉得这样的心慌其实也不过只是一种情绪。半夜一点，齐成的心慌终于有了答案。赶过来的是齐宁夫妇，他们没有直接进来，在门外按了门铃。 开门的是睡眼惺忪的迟志涵。 爷爷不行了，让齐城准备一下，争取出门见他最后一面。 齐宁一直拽着身边周景硕的手，大半夜穿着职业装，烈焰红唇的全装，看起来像是要去打仗。 你也一起来，换身正装。医院那里并不太平，记者很多。 好。 迟志涵后退一步，让齐宁夫妇先进来。齐成已经醒了，坐在床上，脸色苍白。让他晚上睡觉一直做噩梦的心慌，原来如此。这个门出的比预想中快。四个人都没有说话，齐成第一时间就下了床进了洗手间。出来的时候，迟志涵注意到他还特意刮了胡子。有过一次出门的经验，等齐成和迟志涵穿戴整齐出门，那辆专门做过改造的车已经在洋房门口等着。全黑色的车，在一片空旷中安静地开着车灯。迟志涵没来由地觉得心里一紧。 我坐你们的车。 齐宁帮齐成打开了车门，对周景硕点了点头。迟志涵看到齐宁后脑勺靠耳朵的地方有一小块圆形凸，因为点头的动作变得有些明显。注意到迟志涵的视线，齐宁把头发捋到耳后，遮住那块头皮，若无其事地对齐成交代。 药和针我都从赵医生那边拿过来了，半路如果不舒服马上告诉我。今天晚上医院后门全部都清理过，不会有别的人。我们还有3个小时，3个小时内如果到不了，你就和爷爷视频。 关车门之后，齐宁从包里拿了一个口罩，却是递给迟志涵的。 门口有记者，以防万一。齐成你不能遮，到时候需要站在固定的窗户边，让我们请的记者远距离拍一张交差，不然明天又会有你去世或者被逐出齐家的谣言了。 齐宁想抬手拍拍齐成的肩膀，伸到一半停住，转了个弯，有些尴尬地抚过迟志涵的腿。齐成幅度很小的点头，他在储存体力，准备面对接下来需要面对的一切。迟志涵紧紧地握着他带着监测仪的右手，从车子发动开始，一直到有些嘈杂的大街，齐成手心都没什么冷汗，呼吸和各方面指标也都正常。说真的，太正常了。迟志涵被这样的正常弄得非常不安，之前没来由抽紧的心开始揪揪的痛。 你们一路都会走我已经清理好的通道，但是爷爷病房的前后门都有顾总的人守着，进病房的人都需要签保密协议。 齐宁交代得很快，他也一直在注意监测仪上的数值。因为不能碰到齐成，他贴着车门坐，背却仍然挺得笔直。 我会想办法支开后门的人，如果实在支不开，可能需要池小姐上去签个字，普通的保密协议，关于如果爷爷去世后7日内不得私自对外发消息的协议。 齐成的手紧了一下，迟志涵点点头。齐宁又递给迟志涵一张 A4 纸， 只要告诉他们你是齐成的女朋友就可以了。齐成的病情除了齐家人没有人知道，他和他爸爸常年旅居，这次也只是过来见最后一面，马上就会出国。这是我对外的公关稿，你大概知道一下就行。 说完，齐宁凑近齐成问了一句， 你怎么样？ 他和迟志涵一样，因为齐成现在的症状变得有些不安。齐成摇摇头，迟志涵注意到他的手指微微抖了两下，然后用了点力，从侧面看他下颚微缩，牙根咬得很紧。他在犯恶心，却拒绝说出来。迟志涵低头，拇指和食指开始帮齐成捏手腕上的穴道。他不知道能帮多少，但是他知道齐成有多想去看他爷爷。齐成看着迟志涵，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些，扬起的角度让迟志涵的眼眶开始酸。 还有什么？ 齐宁调整了一下呼吸。他们家的人生老病死从来都不只是自己家里人的事。 股东们看着，新闻媒体也看着，甚至那些天天炒股就指望听到一些内部消息的股民们也看着。他本来是挑了一些要紧的说，怕说太多会让齐城的反应更严重，但心里总是有些担忧的。医院毕竟不是自己家，他布置的再周密也难保不会有疏漏之处。齐城一如既往的是那个敏感懂事到他们全家心疼不已的孩子。 顾总的事你都知道了吧？ 齐宁问完，齐城就点了点头。他们其实从来没说过，但是齐城总有办法知道。 爷爷有一份补充遗嘱，一直没有做最后的公证，所以你去爷爷病房的时候，李律师也在。那份遗嘱关系到爷爷一直没有放出来的4%的集团股份，都给了你，所以顾总那边肯定是不会同意的。 病房里已经闹过几次，因为齐城一直没有露面，闹归闹，却每次都是不了了之。 这4%涉及到谁才会是集团的最大股东，顾总不可能放手。爷爷怕节外生枝，和李律师沟通过，他会在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刻盖下公证章，所以我很担心你去了医院，顾总会派人闯病房。 只有齐家人知道齐城的病，突如其来的杀气腾腾的陌生人会对齐城造成什么样的冲击，他们连试都不敢试。齐宁和齐鹏已经动用了所有关系，但是仍然怕有疏漏。 池小姐今天晚上需要一直在齐城身边，万一真的有人闯进来，你要第一时间带他走，剩下的我和大哥会处理。齐城不能被人发现身体有病。 齐宁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看着池志涵的眼睛，眼底有悲凉。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被人推上风口浪尖，公司的股价也不允许。 池志涵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他爸爸当年说过的话，那时候爸爸的那位合伙人建议扩大规模，他爸爸拒绝了。 这钱呢，有个顶，越过了这个顶，你的生活就会变了。 齐家人越过了这个顶，越得太高了。公司4-5万人的生计，无数的股民，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，以及身边伺机而动、随时拉你下马的股东。那个垂垂老矣的临终老人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仍然殚精竭虑地护着这个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王国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